最近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发表声明，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庆祝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联合声明，尼泊尔记者协会主席发表谈话，表示祝贺我国进行北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并到货成功。